永远挥之不去的话题啊，非常反对比较孩子，包括各种比较，说这是虚荣和不自信的一种表现。嗯，我也觉得。他说他自己曾经在3%的录取率考试当中胜出，也就是他成为那3%，被家里吹了一辈子。他说我的孩子绝对不能走我的老路，教育需要与时俱进。嗯嗯。好羡慕你啊，在那3%的考试中胜出。这是一第二呢是你看真的是曾经当过别人家孩子的这一部分孩子成为家长之后恰恰非常能够理解这不是别人家孩子那部分孩子的心态，他们也很怕说这样的话让自己的孩子好像就是这也不算走老路吧，我觉得就是好像在重复，莫名的在重复自己的一种生活。 是，我们家长啊喜欢给孩子压力，其实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学习成果好，但是我们一直说就是孩子一定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激发孩子，就像火车一样，这个火车头它得要是自己有动力，而不是这个孩子只是一个火车，我们要不停的去推它。我们给予的压力其实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推动这个火车，想让它自己走，但是最好的方法是给予一个孩子自己有一个火车头，让他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和意义，然后他可以自主的往前自己前进。 嗯， 那这个其实在心理学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德西理论，那他德西效应，他讲的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是一个老爷爷他买了一个新的房子，非常安静，结果发现呢房子外面来了一堆小孩，这个孩子一直在外面不停地叫喊打闹，老爷爷就想了一个方法，老爷爷就把这些孩子叫过来说我特喜欢听你们叫喊，你们谁叫得高我就给你们50美分，然后这些孩子就不停的叫，第一天得到50美分，第二天呢这个老爷又把这些孩子叫过来，你们谁叫得高，然后呢这些孩子叫完老爷给了他20美分，第三天呢这孩子又来叫，叫完了老爷没给他们钱，那这些孩子就觉得我让你那么开心你为什么不给我钱，索性这些孩子就走了不再叫了。那这就提示我们孩子本身他自己叫喊呢是他自己内在的一种快乐，是他自我的一种需求，当外在我们的外在需求强加给这个孩子影响到这孩子的时候，他就放弃，他就忘记了他有一个寻求自己快乐的自我需求。 本来他挺想自己学一下的， 对，本来他、 这个、学习是有乐趣 的，对，是的，他、因为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是非常好奇的，他有渴望学习一切的愿望，也有渴望了解知识和阅读的愿望，但是我们家长社会和环境学校不断的给予评价和比较的时候，就让孩子放掉，忘记了他应该自己设定学习目标的这种方式和方向，那就转变成了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满足周围的需求，外在的需求。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自己这个火车头的动力永远依赖于别人是不是认可我，别人是不是在表扬我，学校怎么看，老师怎么看，那他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学习机器了。那没有这种自发激发他学习乐趣的这种出现。 真的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呀，我们有时候也要去看看别人家的家长。 对 是吧， 特别重要、 就是、 这点特别重要。 对，在你自己数落你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家的孩子的时候，哦，你要不要先对比一下人家家的家长在干什么啊、哦？ 对， 这个临近期末考的时候，真的比较好的给压力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刚才两位也提示我了，说这个时候不给压力也是不对的，不是说就是哎呀完全就应该让他快乐成长，绝对的快乐。这道期末考的临近的时候也是无意义的，那到底应该做什么呢？上半段剑南给我们的一些方法还没有很具象的来讲，下半段马上来讲。微博可以跟我们互动，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在我写的倒数开始第11期节目的这一条下方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来，剑南继续说完你刚才没有说完的那个话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压力呢要适当，就是刚才呢就是您说的有一个朋友给咱们留言3%那个，其实我觉得不管是3%还是1%，这一部分家长到后来教育孩子其实是方法，我觉得是没问题。他觉得孩子不要走他的老路，可能是 避免掉一些不太好的，就压力过于大的这种。嗯，所以我倒是认为这部分家长最后教育孩子的方法可能没问题。那么具体的这部分家长他会怎么样教育孩子，因为我去教一些孩子也会接触一些家长。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是这样子，比如说呢，首先呢就结合着我们平时学习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那每一个孩子包括成人，我们的一个集中注意力的时间大概是25分钟，20分钟到25分钟之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某一个25分钟，那我们就可以定一些任务量，我们要复习这一方面的东西。复习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目标，我25分钟之内要适量的复习什么。然后呢，我们可以休息10分钟，可以听听音乐，吃点东西，或溜达溜达都可以。 嗯， 这样子的话，他能孩子就对于孩子来说，他能够看得到。我是可以休息的，那有些家长觉得不行，你今天必须一上午坐在这儿一动不能动的学， 但是只能坐在这儿， 对， 学没学也不知道。 对对对，就这就导致了很多孩子就一上午坐在那儿，其实呢效率上就很低。 嗯，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目标要分段化。哎，首先，第一个25分钟你要完成什么？好，完成了我让你休息，超额完成我还会给你一些额外的你想做的事情或者另外的一些奖励。 嗯， 这样子的话，孩子就会有动力，他也自己会有成就感，他不会觉得，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其实不依附于家长。有的时候家长觉得你是依附于我的，我需要给你规定更多的东西，但如果说是把任务分段化，适量了，孩子能够完成超额的任务之后，他自己会有成就感，他就愿意学。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他每一个25分钟，第二个25分钟，可能就会比第一个25分钟效率更高，然后更高，更高。 哦，就是我们给他制定一个计划。 对。 啊，但这个计划一定是不是说一个笼统的啊， 哎，对对对， 就是今天早上3个小时你必须做完这些，不是这样，我们要还是细碎一点。 对，就是要基本上分阶段的话，家长呢如果能够引导是更加好的。那如果说25分钟有点长，那甚至于可以再细小化，因为有的孩子确实是注意力不能集中25分钟。因为 其实越小的小朋友对他来说时间越这个阶段越长越难办。 对，所以可以细化甚至是10分钟，因为这个是慢慢一个积累的过程。 哎， 这样子的话可能孩子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嗯， 那其实这个良性循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会让你就是一直螺旋式上升这种阶段。 哎，这个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有时候其实你自己在偷懒，最后你会发现你偷懒的结果 对 就是你的孩子没有办法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这就是一样的嘛，你有任何的付出一定就会在你的孩子身上也会有回报。刚才建南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原来在我初中学习的时候，就是那一阵儿大家知道，就是女生有一个阶段会数学咔一下子就懵，你知道吗？就到初中有一个阶段会很懵。 对， 因为小学数学太简单了，你再学稍稍学一点奥数，你基本上就可以秒杀其他的同学。但到初中不一样，就大家的水平突然一下拔起来了就不行。那个时候虽然说我父亲可能没有听过像建南这样的一些建议，但是他会给我一个目标，就是说好，我给你制定的学习计划是每天 every day 我都会让你做10道我认为你没有掌握的这个数学的这个类别，比如说因式分解啊， 对， 比如说这个，每天都会有10道，但是这10道是在你完成学校作业之后。如果你8点完成，咱们8点就把这事做完，你就可以去干别的了。 对， 如果你学校作业9点完成 OK， 那咱们就9点完成。但我告诉你收尾永远都是这个。 对， 你看他不需要去激励我说你什么时候这个你要好好的完成学校作业什么的无所谓，我只需要告诉你最后是这个结果是什么就好了。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虽然说那10道题好像压力也很大，就觉得哎呀怎么还没有完，但是你会咔一下把自己就是在学校里面分内的事情会尽量快的好的把它完成掉。 对，其实这种方法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无意中用到了一种科学的方法。 真的是啊，这你看啊，我成长为别人家的孩子也不是偶然。啊，这你感觉还是父母也有付出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啊，他陪伴你做这10道题，他也花了时间花了精力啊。 对， 他还选啊，他也看不懂啊，他也得看啊，啊，对，这还是父母有没有付出认真，真的在你的孩子身上会有个很明显的一个反馈， 对对对， 镜子啊，真的，孩子就是你的镜子。好，刚才建南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期末考的复习阶段，我们把它分段化，这个段落呢，依据你的孩子的注意力。可能有的是15分钟，有的是半个小时啊。总之了，你们自己来分。那这个给压力这事儿，我们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 嗯，压力的话，基本上的度就是爱加一，爱呢是你原来的水平，加一就是在原来水平上再高一点点。这个度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如果太轻松，那可能孩子觉得没有任何挑战，也觉得很无聊。嗯，如果是说稍 无聊，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他原来的水平上再加一点点。嗯，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最近呢，我在带的一个小孩子，那他的英语成绩可能以前不是特别的好，但是呢，他对这个英语他就觉得很枯燥。那我教他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说你下次一定要，就是我们要考到90分以上，我们要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们现在可能是啊，比如说60分，那你下次我觉得你考到70分，我就觉得已经突破了你自己。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呢，他就很听话，哎，就我说的那些点他都记住了。我就想，我说我这个点可能是100。然后他能掌握80%或者是60%，我已经很满意了。但是呢，他在这种就相对来说，他就会发现有一个人比较理解他的情况下，他觉得我是愿意接受你说的话的。他可能把我的话吸收了90%，然后考试的时候，哎，一下考了80多，然后后来就能考90了。 哦， 哎，对，他就是孩子心里如果接受，然后呢，他会适当的，就是自己内在的激励自己，这种动力远远比来自外界的任何动力要强大得多。 这是张丹老师刚才说这个火车头的这个感觉。 哎，对对对， 哦，能不能让他自己动起来，而不是我们一直在推他，你家长也费劲，老师也费劲，孩子呢也不愿意。 对， 嗯， 其实我也问过一些孩子，就是甚至是就是高中的时候，英语不是150分吗？有的孩子只能考9分。对，我见过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呢很， 哎，他全都填一个，也不至于好不好？他真的有很认真在做吧？ 他是这样子，他跟我说，反正我也不会，这个英语成绩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蒙都不想蒙。这样子孩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已经没有救了，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想学吗？他说我想。他说你想学好吗？他说我不奢望学好，但是呢，我如果能考个30-40分，我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呢，就是我就是会发现这样的孩子，他内心其实也是有渴望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为什么你不学？他说我一看见英语我就很烦，我就头就痛，这是一种生理反应，这是强化版的生理反应。最开始呢可能觉得厌烦，就真的是到后来就能发展到一看见这英语就很 头 头疼，是真的头疼。 不是他说一说， 哎，对对对， 家长朋友们，他真的不是说一说，他是真的有生理反应了，真的是疼。 对 、 后来呢我就问他妈妈，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小的时候，他3年级的时候，他妈妈让他学5年级的英语，他让跟他姐姐一起学，这样子的话，在他的概念里，在他幼小的心理的概念里，觉得英语好难啊，而且我必须要不停的超前别人2年我才行，所以在他内心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一直带着他的高中，所以造成了英语150分考9分这种状况。但是他自己个人呢还是很想学好的，但是这种就是他已经很根深蒂固了。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们不能太超前，刚才那个可能就是爱加 N 了已经是。所以呢，就稍微的我们就在他原有的能力上稍微让他提高一点点难度，让他觉得有挑战。哎，这个难度完成了之后，我还能往前，我还能向前。其实学习好的孩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他就是不断突破自己，然后有成就感，然后呢又受到外界的表扬之后，他会觉得一直很好，然后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出来的。 哎，真的，这个事情，我刚才受到建南的启发，我回忆我自己啊，就是又说到学数学这事儿啊，就是女生，就我跟你说，现在有女听众绝对能懂我这对于数学的根深蒂固的执念。 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分了文理科班以后，因为在文科班，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文科的学生啊，对数学就是一种放弃的态度。 对， 但是我就记得当时我们教数学的那个老师，每一次有晚自习的时候要就是测验嘛，就考，他都会，就如果你愿意，因为一般就是卡在了倒数第二道大题或者是最后一道大题，反正我个人是这样，永远都卡在那儿了。如果你愿意。